you give me a chance, give me a chance to prove it to you.

天层，爱已无话可说了，只想孤单想念你。关于回忆的沙漠，我没怕也不哭。

告诉他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做 见我。 发光的宝石，也不必永恒的相思，可执着若般灿烂天真啊，

样的青年是多么轻松和自由。对留下的脚印回头，挥挥手。 去。